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李克强总理表示，将培育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。这两周显然不是。证监会宣布严打恶意做空期指行为，核查跨市场操纵线索，涉嫌犯罪坚决移送警方。光靠表态显然不够。武教授提八大救市建议，像指挥枪杆子那样指挥金融，不缺枪杆子，缺手术刀。中国选手段莹莹止步温网32强，费德勒穆雷携手晋级，金花上嫩宝刀未老。非农就业数据疲软，美国股市全线下跌，别传染呐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养老金亏空显著扩大，有18个省份收不抵支，进股市会好点吗？领导干部任期内损害生态环境将终身追责，退休不免责。山东临沂57家企业因环保问题被关停，6万人失业，每天发生10几起抢劫案，转型难题啊。我国每年做人工流产1300万次，最小的仅13岁，人流广告害人不浅，性教育要趁早。沈阳房地产开发商投资3000万项目被区政府强制收回低价出让，开门招商关门打狗。沙特阿拉伯王子宣布将捐助全部320亿美元财富做慈善，官二代富二代不都一样。 第三点，论点。 广东惠州村民自费在河道里捞出40多根乌木，被官方扣下了。负责人说，如果是乌木呢，那就有经济价值和考古价值，肯定属于国家财产。如果只是一般的木头，那可以归还给发现者。翻译一下就是，有价值的就是国家的，没价值的你拿走。这事儿呢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，认为国家与民争利，那么到底有没有依据呢？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79条，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、隐藏物属国家所有。那北大的法学院尹田教授就分析说，埋和藏都属于人为行为，乌木呢是自然形成，不属于埋藏物。环球时报评论说，类似事件呢已经发生了很多次，牵涉到这个复杂的法律问题。2013年呢，四川就发生过。按照官方的说法，乌木不是矿产树木文物，但是从政府管理的河道中发现的呀。最终法院判给了国家，但村民呢可以获得奖励。专栏作家连鹏就说，弃婴流浪儿童也是国家的，没见你们那么积极。地方上打着归国家所有的这个旗号，没收的文物宝物最后有多少真正归了国家，这还真得审计一下。对此，一贯喜欢冷嘲热讽的微博红人作家崔成浩说，美国女子挖出钻石拿回家，中国男子捞出乌木被扣留，这差距可真大。确实，美国警察得反思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我的问题是因为在网络上炒作引起的，这是江苏公车接狗的局长曹兴龙说的。他原来呢是淮安市青浦区公安局分局局长啊，被信访处的民警网上实名举报，用公车接送家人和小狗，还收受了170多万的贿赂，此事呢轰动一时。前天呢上法庭受审的时候，他竟然面带微笑，心理素质很过硬，不会跳楼。第二句，蓝翔不想声援，我们就在学校等，来就来，不来拉倒。这是山东蓝翔技工学校校长荣蓝翔说的。蓝翔呢是准军事化管理，1周6天不准出校门，不准谈恋爱，哪儿都有监控。因为跨省约架那场风波呢，蓝翔声援降低了90%，半年损失1.8亿。这荣校长就说，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发展目标呢是每个老师分一套房，招生技术哪家强，清华北大学蓝翔。第三句，如果我们到你家里，你父母会是一个什么态度？都是几十年的街坊邻居，你觉得会怎样呢？这是光大银行催女孩还信用卡时候说的话。6月25号的时候，为了这8500块钱欠款，济南18岁的女孩王明英跳河身亡了。信用卡中心22个电话成了催命符。家属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，王明英向银行提交的申请信用卡材料多数不属实，而催款电话有言语威胁。但银行说，我们办卡手续和催款电话不存在违规。办卡松，催款严，年轻人小心被套啊。 第五点， 看点。 演员张雨绮宣布与导演王全安离婚，网友齐声祝离婚快乐，终于解套了。海南女财务炒股失败，卷款22万潜逃，准备继续补仓，连钱带人都套进去了。焦作信用社规定，女工不按规定时间怀孕，罚款1000，不予晋级评优。1、2、3，怀上。乌鲁木齐大学生收钱入侵教务系统，为同学改分，被判5年。能不能侵入一下股票系统？菲律宾男子整容23次，称现实版超人，花费合人民币4万多，能飞吗？重庆一男生上身赤裸，背负金条跪在女友宿舍门前请罪，背金条还差不多。昆明一大学淘宝开店卖毕业生，每人标价1000，有意向企业可以拍下学生，这叫互联网加中介。广州一家公司招聘美女大学生，将鳄鱼带来现场，亲一口鳄鱼给1000块，我能亲到你破产。美国华裔金融家性骚扰瑞典女下属，被判赔1.1亿人民币，这么多早拿出来多好。 第六点，特点。 最近呢，海关查出不少僵尸肉，竟是美国淘汰下来的战备物资。昨天呢，看一读他就介绍战备物资还有哪些是你想不到的东西。比如加拿大特产枫糖浆，是用枫树分泌的这个汁液为原料做的，环境要求呢很严，所以是季节性的，需要储备。2012年呢，加拿大发生过3000万枫糖被盗事件。美国呢是氦气，氦气呢沸点很低，可以用作冷却剂。德州的氦气储备所可以供给美国 42% 和全世界 35% 的氦气，被写入战备物资的名单。我们国家呢，猪肉作为战略储备是2007年开始的，因为消费量太大，每年春节或者是猪肉价格暴涨的时候，国家都会放出大量的储备猪肉到市场。其实我国许多生活物资都是战略储备，包括糖啊、盐啊、烟叶啊。2011年棉花价格大跌，我国开始疯狂收购棉花作为战略物资，囤积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棉花。好在棉花不像猪肉，存得久一点呢，也不必担心吃坏了肚子。哎呀，最近一想到吃的可能是二战时期的冷冻肉，我都隐隐有一种战胜国的自豪感。 第七点，槽点。 高考分数出来了，状元热持续升温，高考状元们聚焦在镁光灯下，成为人人崇拜的全民英雄。他们很忙，披红挂彩，跨马游街，参加各种活动，每天接受采访。状元呢成为营销的法宝，甚至还有厂家呢生产了状元内裤，盒子上印着照片，旁边写着内涵高考夺冠秘籍。哎，焦作信用社应该用这个，学状元按计划怀孕。这背后呢当然是商家的利益。状元情节呢由来已久，在封建社会呢，一旦金榜题名就是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用10年寒窗换来一劳永逸，这是农业社会长期发展所培养出来的，一直蔓延到现在。大家羡慕的是状元们从此一片坦途，却忽视后边的路还很长。曾经有个四川考生先后3次以高分考入北大清华，最终却因网瘾退学了。过于强调单一的分数，就可能让状元失去判断力，觉得人生已成，其实还早着呢。过分关注状元呢，也容易造成对高考其他群体的漠视。在发达国家呢，高考同样有第一名，但名校在录取的时候并不会只盯着第一名，而是注重综合素质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是第一名，可能饭做得好也被推崇。所以啊，状元值得祝贺，但无论状元还是非状元，人生都刚刚开始。好了，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，蜻蜓 FM 新闻频道搜索红七点就能听到我了，把我收藏，那你就不用搜索，记得下载蜻蜓 FM。 同时欢迎关注红七点的官方微博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张红的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，大家可以搜索关注，就叫张红。好，大梦先觉，红七点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